身旁，心底多舒畅。回想甜蜜的时光，我也不再黯然神伤。晚风隔竹竹身旁，心底多舒畅。回想甜蜜的时光，我也不再黯然神伤。晚风隔竹竹想。